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集套话。那几个刚才还呆立不动木头人一样的白衣女子，这时候却都开始动了。所谓的动，就好像是身体在轻轻的摆动，或者说有一些抖动，总之看着貌似不太安分，但要说多大的动作倒也没有。那位和秀儿很像的姑娘一直在盯着白玉堂看，眼神没有之前那么空洞了，似乎是有什么想说。白玉堂和展昭是不通医术的，但是也看得出这几位姑娘有些不妥，而作为神医的公孙早就快憋不住了，但是又不好过去说姑娘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，我给你把把脉这种话。正这时，就见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婢女拖着一个大食盒过来，跟那位白发苍苍的陈公公说了几句话。陈公公一笑，到赵真身边耳语几句： 诸位爱亲及各位来使，我几位爱妃亲手做了些家乡点心分给各位品尝。 众臣知道赵真这几位妃子向来聪明乖巧，也习以为常了，倒是几位来使很惊讶，他们竟然能品尝到皇妃亲手做的糕点。那位婢女提着食盒先走到最近的八王爷他们那一桌，见到小四子特地多给了他两块。赵普戳戳叼着糕点的小四子： 小四子，给各位叔叔伯伯分点心。 小四子眨着眼，就见赵普对他使了个眼色，朝着那边几个白衣女子努嘴。小四子起身分糕点，嘴里叼着块糕，也不知道他明白了没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： 赵普要小四子去试探那几个白衣女子， 小四子明白他意思。 展昭下意识地看公孙，公孙拖着腮帮子对着两人摇头： 那个小呆子怎么可能明白这么高深的暗示，别捅娄子就成了。 小四子一桌一桌分糕点，嘴巴也甜，叔叔伯伯的叫，众臣现在都知道这是小王爷，加之小四子特别可爱，一个个眉开眼笑，甭提多客气了。等分使臣的时候，那几位使臣也知道这是赵普的干儿子，非常和气。等分到姚素素那一桌，小四子伸手将糕点递上去，管人叫姨姨。姚素素伸手接了糕点，跟他道谢： 小四子，你哪儿人呢？ 绍兴人呢。 哦，跟展昭一样是江南人士啊。 对面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姚素素在套小四子的话，想套出展昭的祖籍。 是啊。 姚素素等小四子说些别的，不过小家伙心不在焉的，边分这边的糕点，边偷偷瞧一旁穆兆堂身后的白衣女子。展昭嘴角微微的动了动： 没套出来呀。 我家小四子可不爱和陌生人多废话。 姚素素见小四子没中招，就接着问了句： 小四子，你今年几岁啊？ 5岁了，其实4岁半，超过了也算5岁的，对吧？ 看不出来呀，有些人看着就是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，我就认识一个，都100来岁了，看着才30来岁的样子。 白玉堂闻言看了看展昭： 他是认识你外公还是认识我师父？ 姚素素莫不是真的跟魔宫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是中的还是奸的，这小四子会不会被套出来？ 是呀，那个叫祝延树呀。 小四子说完，这边糕点分完了，跑去了隔壁穆兆堂那桌。公孙低头端着杯子忍笑，姚素素则在磨牙： 哎，这小呆子嘴巴可真紧啊。 小四子到了穆兆堂他们那一桌， 刚才赵普志对他使了个眼色，小四子之前也在，知道众人说这里有个姑娘长得像白玉堂家里丢了的一个丫鬟，貌似是叫杏儿。刚才赵普对小四子做的眼色，小四子自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不过他觉得既然是熟人，那么多分两块吧。于是小四子给那位像杏儿的姑娘一个劲儿往手里塞糕点，杏儿手里都是糕点。小四子扬起脸对他笑，却见杏儿的嘴巴一开一合，似乎是想说话，但是发不出声音。 莫不是个哑巴？ 杏儿脸部有些抽搐，似乎很痛苦。小四子觉得该不是病了吧，伸手去按他手腕子探探脉看。小四子手指头刚刚按到杏儿的手腕，一旁的穆兆堂赶紧就过来了。 小王爷，糕点都分完了吗？ 小四子低头看了看空掉的食盒，点头， 分完了。 那就赶紧去吃饭吧，劳烦小王爷了。 穆兆堂摆明了赶小四子走。小四子又瞧了瞧杏儿，就见他此时又变回了之前木讷的样子，站立不动，没有反应。小四子跑回了公孙身边。 什么脉象？ 结脉。 公孙听后点了点头，似乎有些疑惑。身边赵普可不懂什么脉不脉的，就凑过去问公孙。 什么情况？ 结脉是表示气脉不顺，血气郁结，有病的表象。 公孙瞧小四子，就见他叼着勺子发呆。 还发现什么了？ 公孙也不逼问他了，毕竟才一小会儿时间能把出是结脉已经很不错了。白玉堂又看了看穆兆堂身后众人，刚才那短暂的不安之后又恢复了石头人的表情，变来变去，究竟什么玄机？正在疑惑，就见黑影匆匆跑了进来，凑到赵普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 哼，来了呀。 黑影点头，赵普就对上边赵真使眼色，赵真淡淡一笑，继续喝酒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之前赵普他们一大早说要准备什么，还说有好戏看，莫不就是这个？正想着，就有侍卫来禀报说西夏使者来了。众臣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西夏使臣所在的席位，已经来了几个人了，怎么还来？再看那西夏几个使臣，脸色那叫一个白，神情那叫一个尴尬。 西夏使臣莫不是有两位？ 来的是西夏护国大将军敏陀罗。 哦， 赵真脸上了然的神情，不过在熟悉他的众臣看来，皇上眼里笑容满满。来使基本都不是什么大官，可这敏陀罗乃是西夏的护国将军，地位相当于赵普在大宋的地位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对方并非皇亲国戚。展昭皱眉，敏陀罗这名字他可不陌生，这人今年得有个五十来岁了，乃是曾经的西夏第一猛将，当年没赵普那会儿，整个边关他最厉害，所有边民一听到敏陀罗的名号立刻望风而逃。但是赵普横空出世之后，敏陀罗的日子可难挨了，连续三场败仗，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，西夏国主对他也颇有意见，很多人都觉得他老了，不复当年之勇，因此敏陀罗一直憋着口气。这次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，但展昭和白玉堂大致明白赵普他们准备什么了。事关这位大将军，好事没干过几件，坏事倒是干了不少。原先几次战役，不少宋将都死在了他手中，而赵普在战场上虽然打败了他几次，但此人胆小怕死，逃得很快，因此没有命丧赵普的刀下。如今两国已经议和，不再交战，赵普也不好再找他麻烦，所以一直觉得太便宜他。早先 赵祯派人来告诉赵普，说探子回报西夏除了派使臣，还来了敏陀罗，据说敏陀罗是前几天才刚刚赶到的，好似是听说赵普回了开封，所以专程赶来，估计是没安好心。敏陀罗进了花园，给赵祯一礼，说是一礼，可撇着嘴，抱拳时候拽到二五八万的样子，可不像是来行礼的。赵祯轻轻一摆手，刚想说话，敏陀罗都没搭理他，一转身对赵普一拱手：“ 九王爷，别来无恙。”“ 你真行啊，皇上话没说完你就撇脸了，一会儿脖子给你打折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看着这位大将军，倒是的确生得魁梧，皮肤黝黑，还有连鬓胡须，穿着一身软甲，武器应该是卸掉了，除了说他威武，更多的是一些蛮横。赵祯看了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敏陀罗，也没动声色，端起酒杯喝酒。敏陀罗跟赵普打了招呼之后，回转身大摇大摆到了西夏官员跟前，本来的史官只好让出最前面的主位来给他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